第74节，历史性的基本建构。此在实际上向来有其历史，并能够有其历史，因为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是由历史性组建的。现在所以要申诉这一命题之正确，其意图在于把历史的存在论问题作为生存论问题展露出来。此在的存在曾被介说为操心，操心奠基于时间性，从而我们必须在时间性的范围中寻找一种把生存规定为历史生存的眼力。于是对此在的历史性的阐释，归根到底表明为只不过是对时间性的更具体的研究。我们曾首先从本真的生存活动的方式着眼，对时间性进行揭示，在那里又曾把本真的生存活动的方式描述为先行的决心。此在的本真眼力在何种程度上就基于这一先行的决心呢？决心曾被视为缄默的，向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准备去危的自身筹划。决心若作为先行的决心，就赢得它的本真性了。在先行的决心中，此在着眼于它的能在领会自己，其方式是他只走到死的眼睛底下，以便把他自身所示的存在者在其被抛境况中整体的承担下来。这样下了决心承担本己的实际的此，同时就意味着投入处境的决定。此在实际上都决定到哪些地方去，这原则上不是生存论分析所能讨论的，但线下的探索也把生存的各种实际可能性的生存论筹划排除不谈。虽然如此，还是得追问，此在实际上向之筹划自己的诸种可能性一般的能从何处汲取？先行着向生存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筹划自己，亦即向死筹划自己，这只能担保决心的完整性与本真性。生存的实际展开的诸可能性却不能从死中取得，这事儿之不可能更由于先行到可能性不意味着悬思可能性，而恰恰意味着回到实际的此上面来，自身被抛入他的世界，而承担这种被抛境况，竟会开展出一条生存由之夺取自己的种种实际可能性的视野来吗？而且我们不是曾说过此在从不回到他的被抛境况后面来吗？在我们急求断定此在是否从被抛境况中汲取其本真的生存可能性之前，我们必须先保证自己获得了超心之为被抛这一基本规定性的完整概念。此在虽以被抛的方式委托给他本身及其能在，但他却是作为在世的存在被委托的，他以被抛的方式指派给了一个世界，并实际上与他人一道生存。首先与通常这个本身失落在常人中，他借以领会自己诸种生存可能性，就是那些流行在总是现今的公众对此在的通常解释之中的生存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多半由于两可而既难以认识又众所周知，生存上的本真领会不是要从流传下来的解释中脱出自身，他倒向来是从这些解释之中，为了反对这些解释，同时却也是为了赞同这些解释，才下决心把选择出来的可能性加以掌握。决心作为被抛的决心承受一夜，而此在借以回到其自身的这种决心，就从这一页中开展着本真生存活动的当下实际的种种可能性。下决心回到被抛境况，这其中包含有把流传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自己。如果说一切好东西都是遗产，而好的性质就在于使本真生存成为可能，那么在决心中向来就有一页的承传组建着自身，此在欲本真的做决定，也就是说他欲不暧昧两可，而是在先行到此之际，从其最本己最独特的可能性出发领会自身，有所选择的发现自身生存的可能性，这一活动也就欲简明一意，不凭偶然。只有先行到此 才排除开一切偶然的和暂先行之的可能性。只有自由的为此存在，才干干脆脆地把目标给予此在，并把生存推入其有中性中。逆乐、拈轻避重，这些自行提供出来的进变的可能性，形形色色，无踪无穷。而生存的被掌握住的有中性，就从这无穷的形形色色中扯回自身，而把此在带入其命运的单纯境界之中。我们用命运来标识此在在本真觉心中的原始眼力，此在在这种原始眼力中自由地面对死，而且借一种继承下来的，然而又是选择出来的可能性，把自己成传给自己。此在之所以能够被命运打击击中，只因为此在在其存在的根据处就是上面标识的意义下的命运。此在命运使然的在承传自身的决心中生存着，于是它作为在世的存在，向着幸运环境的迎候和事故的残酷性展开了自己，靠环境与事故的碰头产生不出命运。环境与事故也围绕着没有决心的人，而且更甚于围绕已做了选择的人。然而没有决心的人却不可能有任何命运。当此在由于先行而让死在其中变得强有力之际，自由面对死的此在就在自己由中线的自由所固有的超强力量中领会自己，于是此在便在这种有中线的自由中，唯有选择了去做选择，这种有中线的自由才存在，把委屈于自身这一境况的无力承担过来，并对展开了的处境的种种事故一目了然。但若命运使人的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本质上在供他人存在中生存，那么他的眼力就是一种共同眼力，并且被规定为天命。我们用天命来标识共同体的眼力、民族的眼力。天命并非由诸多个别的命运凑成，正如共处不能被理解为许多主体的共同出现一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处，在对某些确定的可能性的决心中共处，在这些情况下，主命运事先已经是受到引导的，在传达中，在斗争中，天命的力量才解放出来。此在在他的同代人中，并与他的同代人一道有其具有命运性质的天命，这些天命构成了此在的完整的本真眼力。命运是以缄默着准备去威的方式，向本体的罪责存在筹划自身这一活动的超强力量，是无力的，一任困力临头的超强力量。命运作为这样一种超强力量，要求超新的存在建构即时间性作为它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条件。只有当死、罪责、良知、自由与有中性同样原始的共居于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中，一如共居于操心中，这个存在者才能以命运的方式生存，亦即才能在其生存的根据处是历史性的。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他就其存在来说本质上是将来的，因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死，而让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抛回其实际的尺之上。亦即作为将来的存在者，就同样原始的是存在的。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能够在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自己本身之际，承担起本体的被抛境况，并当下即是就为他的时代存在。只有那同时既是有终的又是本真的时间性，才使命运这样的东西成为可能，亦即使本真的历史性成为可能。决心不见得必须明确知道它向之筹划自己的诸可能性的渊源，但在此在的时间性中，而且只有在此在的时间性中，才有可能明确地从承传下来的此在之领会中取得此在向之筹划自身的生存上的能在。那么这种回到自身的承传自身的决心，就变成一种流传下来的生存可能性的重演了。这种重演就是明确的承传，以及回到曾在此的此在的种种可能性中去。本真的重演一种曾在的生存可能性，此在为自己选择自己的英雄榜样，此在生存论上 根据于先行的决心，因为只有在先行的决心中，使追随和忠实于可重演之事的斗争成为自由的这样一种选择才被首先选择出来。但重演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成全自身，却不是为再一次实现曾在此的此在而开展它。重演可能的东西并不是重新带来过去之事，它不是把当前反过来连结于被越过的事儿。重演是从下了决心的自身筹划发源的，这样的重演并不听从过去之事的劝诱，并不只是要让过去之事作为一度现实的东西重返。重演悟领说是与曾在此的生存的可能性对答，但在决定中与可能性对答作为当下即是的对答，同时却就是对那在今天还作为过去的起作用的东西的反对。重演既不依托给过去之事，也不以某种进步为标的，这两者对于当下即是的本真生存都无关宏旨。我们把重演标识为成全自身的决心的样式，此在通过这种样式明确地作为命运生存。但若是命运组建着此在的原始的历史性，那么历史的本质重心就既不在过去之事中，也不在今天以及今天与过去之事的联系中，而是在生存的本真眼力中。而这种本真的眼力则源自此在的将来，历史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如此本质地扎根在将来中，乃至于死作为描述此在特点的可能性，竟把先行的生存抛回到生存的实际被抛境况上去。而这样一来，存在状态才在历史事物中被赋予其独特的优先地位。本真的向死存在以及时间性的有中性，是此在历史性的隐蔽的根据。此在并非借重演才变为有历史性的，而是因为此在作为有时间性的此在就是有历史性的，所以他才能以重演的方式在其历史中把自己承担过来。为做到这一点还不需要有任何历史学。在决心中有先行者把自己承传下来当下即是的此这回事儿，这一传承我们称为命运，天命就奠基于其中。我们把天命领会为此在供他人存在之际的眼力，有命运性质的天命就其执着于流传下来的遗业来看，可以在重演中明确地展开。重演才把此在本身的历史性对此在公开出来，眼力本身属于眼力的展开状态，以及对这种展开状态的占有及生存论上的根据都在于此在作为有时间性的此在是以战出方式敞开的。前此标识为历史性的东西是与处在先行的决心中的眼力相适应的，我们把它称作此在的本真的历史性。从成全与重演这两种植根于将来的现象已澄清了本真历史性的眼力为什么在承载状态中有其重心。然而这一眼力作为命运应以何种方式组建此在从生到死的整体联系，却愈发谜一般难解。回溯到决心上去，能增加什么启迪呢？一个决定岂不又只是在一一相续的整体体验联系中的一个个个别的体验吗？本真眼力的联系是否应由许多决心紧密无隙的相续组成？追问生命联系的建制的问题，找不到差强人意的答案，原因何在？探索工作说到头不是太过匆忙，一味谋求答案，却不曾先把问题的正当性检验一番吗？此在的存在论的确一再陷于流俗的存在领会的诱惑之中。从前此的生存论分析工作进程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从方法上说，要对付这种情况就只有无论追问此在联系的建制的问题多么不言而喻，我们仍要追查这一问题的源头，并确定这一问题是在何种存在论视野上活动的。如果历史性 属于此在的存在，那么非本真的存在也不能不是有历史性的。假若此在的非本真的历史性竟规定着追究生命之联系这一问题的方向，竟转移了通达本真的历史性及其特有的联系的通路呢？无论这件事是怎样的，只要对历史的存在论问题的讲解应得足够完整的话，那么我们不消说就少不得要对此在的非本真的历史性做一番考察。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